过管理好多颜色，微笑却不甜了。你的某些快乐，在没有我的时刻。中古世纪的城市里，我想就走到这。春来风里，我自在有你的消息，是那为爱守着秘密，而我为你守着回忆。明明就不习惯牵手，为何却主动把手勾？你的心事太多，我不会错。